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豪华休旅销售冠军 Lexus RX， 洗练时尚线条，标配 LSS Plus 主动式安全防护系统，不止动感更有安全感。 Lexus RX 车系180万60期零利率，现正优惠中。 当业务得靠努力，常跟客户联系，更要靠亚太电信。打往内往外，还有室内电话，通通吃到饱，让你业绩红不让。 什么？ 连手机上网也吃到饱？快办语音上网999通通吃到饱限时专案。 亚太电信，聚焦智慧生活。有关本专案内容，请在亚太电信官方网站查询。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吴克群。 孤独是很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因此越聚越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接下来请收听 George and Mary 的青春点点点。 Yo， 青春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要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哼笑。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op until you come back home. You just gotta believe me, baby. They say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you got until it's gone. Is it too late for me to try to clean up the mess that I made?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be the one left hurting. I got hurt from playing my game. Try my hardest, baby, just to prove your worth. Please just tell me that you'll take me back. 10:05，欢迎来到飞碟联播网青春点点点，我是肖志，放错啦！ 哎，你不是说16不是下去就是了吗？怎么 要先 这样呢？ 哎，今天呢，玛丽不在家，所以呢， 玛丽姐姐不在， 所以是新也不是夜光奶奶。 大家好， 天哪，你们 今天。 毕竟每个节目的东西都不一样嘛，而且你现在是干讲，没有趁月哦。 有趁月，通常呢， 那怎么会是16？ 通常我们节目的流程呢，是先介绍节目今天节目的内容， 介绍完就要播趁月了吗？ 不是，介绍完之后才正式开始今天的单元，是哈利路亚，才会放哈利路亚。 来吧，来吧。 敷衍我啊，放错的人不道歉，敷衍我啊，混账！ 道歉，道歉。 道歉在哪里？ 哎，好。 干巴爹。 不是， 没有，我们是叫那个玛丽姐姐要给我一点。 好，无所谓。好的，今天的青春点一点呢，虽然 有什么内容呢？ 没有玛丽在，就没有内容了。大家晚安，再见，谢谢大家， 拜拜。 我们节目就做到这，接下来都 是 星空飞行。 瞎做。 好，所以呢，录音室里面就会有， 是 录音室里面就会有夜光奶奶跟春春。 没错， 等一下，因为他们俩不介意在那个直播里面入镜，所以我等一下可以把镜头转过去给大家看。 但大家应该很想看你吧？ 如果你想要跟我们在这边瞎哈拉的话，欢迎打话进来0223639955。那你不方便打电话说，或者是很小气的嫌电话费很贵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上面也可以留言， 为你服务。 但如果你又想看画面，又想听广播，又想要留言，一次达成三种愿望，我就是你的健达出奇蛋。这颗蛋呢，你要去哪里找呢？你就要去吴仲强，就是我本人的粉丝团，现在正在直播，脸书直播录音室的实况，机会难得，请把握。因为我刚刚一度不想开直播。 为何？为何？ 今天觉得 玛丽没来，你就不想开？ 龙颜欠佳，我就他来了，我也不会照他呀。啊，好，就是这样。今天的节目呢，第一个小时一样是我们的哈利路亚帮你哈一下。哈利路亚呢，就是帮你打气加油，帮你出口气，帮你 yes 加油打气，鼓励你，安慰你。 Yes. 如果你 干巴爹 发生了、 yes. 好了，不要一直弄音气哦。可恶。 哎、欸，我也很累，我要念三次、欸。 他果然想打架、 欸，真的想打架了。 脾气很差， 想打架。 好，哎、欸，我刚刚讲到哪？哦，帮你，如果你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给你加油，给你鼓励。 好哦， 这是你最会的一个单元了。 那、哦、我最会了， 你是正面人， 没错，就交给我了。 但是你最近负面， 让哈利路亚下去吗？ 还不要。啊、但是你最近负面能量也啊，我知道什么时候 cue 你放哈利路亚，就是我一弹手你就放。 哦、 oh, ，好不好？ 你不要随便弹哦。 我不会， 你随便弹我就随便。 因为手举起来很酸，我 有多酸？ 超酸， 离谱。 第二个小时呢，照理说是 怎么样呢？ 强强的打捞时间， 但今天龙体欠安是不想算 没有啦，可以算，可以算。 好、哦， 当然还是要服务大众嘛。大家等了一个礼拜，他们就是要算哦，两个礼拜哦。上个礼拜是 MVP 哦， 所以这礼拜呢是我的塔罗世界。如果呢你想要算塔罗牌的话。你就 call in 进来， 来哦。 对，电话不变0223639955。 对， 好，第三小时呢，一样是温馨的点播区。 嗯， 就是这样。我们有 好简单哦。 对，我们有任何要送东西， 哦、 我们要干嘛干嘛的吗？ 有。那要先来随堂考要吗？ 好啊，我们 先 来个 随堂 考, 先考大家一下。今天的随堂考， 飞碟随堂考。 好，郭靖这个女孩，她又出了新专辑了。 没错， 想当年我拍她的 MV 的时候，她的专辑就大卖。 啊， 没有了，我乱讲，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大卖。 有你就大卖， 也不一定。 干嘛干嘛？ 要考你的是， 嗯， 请问郭靖的最新专辑的名称是什么？如果你答对的话，就可以得到洛梨修护沐浴洗发组一份哦。0223639955，等你。 顺其自然，忘掉承诺。

机上听广告喽。 阮慕华印表机小教室，阮老师，你看看最近来应征的新鲜人怎么都印堂发黑啊？ 我看看，啊，这个履历是黑白裂印啊。 原来如此，可能是彩印太贵了吧？ 贵是因为用雷射黑白印 ，Epson 世界首创原厂连续供墨第四代，雷射印一张黑白，它能印八张彩色，印量更多，成本更省，速度更快，全球热卖1500万台，还不快去换？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金鸡报喜，健康迎春，品玉方、五福、八方燕窝礼盒送礼自用两相宜，还有刮刮大奖，刮中5000，让您现刮现抵，把握好运，趁现在！快拨品玉方燕窝02-7716-6228，7716-6228。 1500套手工服饰，125万个音符，612万次踢腿，这是神韵艺术团2016年缔造的记录。超凡五季磅礴乐曲金奖影后凯特布兰奇感动推荐，美国神韵艺术团2月15日盛大登台，购票请洽年代售票系统及四大超商，详情请上网搜寻神韵艺术团。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0:17，欢迎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乔治， 我是夜光奶奶， 我们现场还有阿春陪伴着我们， 我是春春， 好，预备，1、2、3，很好嘛。好的。哈利路亚呢，在这边帮你加油打气，帮你分忧解劳，帮你骂一些你想骂的人，你不敢骂出口的，我帮你骂。 你最会了。 哦，最近真的很多人很欠骂的，我真的是。 哦，我礼拜五有听你的节目哎。 你是说好男好女吗？ 对啊，代班的时候我就一开始 听一下。听说大家蛮喜欢的。 哎，而且你的吸引力超强，你把所有的 APP 小编都逼出来了。 真假的？ 很多小编都在 APP 上面就是留言。 小编是指， 可能就像夜光大帮手啊，要不然就是哥哥妹妹常进人啊、哦、要不然就是什么，就是 APP 上面的一些人，还有明日黄花啊。 明日黄哦，是哦，所以我已经干掉刘轩大哥了。 嗯，也没有这样说吧，你只是代班。 可恶，小燕姐，让我入主平日啊，算了算了算了，好忙，好。总之呢，都欢迎打发进来跟我们聊天，02-2363-9955，23639955。那你要在网络上面先来留言哈利路亚也是可以啦。 对， 可是通常大家都很懒，大家都不会直接留言，现在大家都很懒。那如果你想要在我的直播底下直接哈利路亚也是可以，就欢迎你多分享我的直播给大家，现在给我分享闹快， 吓死 谁，然后让大家都进来嗨了，你们不要再拍我，认真做节目， 这是玛丽姐姐交代我的事。 好，玛丽去哪里了？玛丽去契特了。她在国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帮我完成。好的，哈利路亚，首先呢，来留言的人是 Wells 旭，他说希望张立东不要再下流的骚扰玛丽女神玛丽。 哎呦， 张立东没有下流，他有下流，偶尔会下流，但他没有骚扰女神玛丽了。 应该没有到这么严重吧？ 他们都是好朋友，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 啊、 像我也会很下流的骚扰女神玛丽，春春也会很下流的骚扰我。Sometimes 攻击他，攻击他，这是什么、 好， 嗯， 哈哈呢，他说毕业已经2年半了，一直觉得大学念错科系，他念的是观光系，现在没有什么专业，对未来也挺彷徨的。我告诉你，真正念错科系的人是我。 怎么说？哦，真的。 念二文系到底要干嘛？ 对。 对不起，我不是要攻击我自己的母系，但是我真的就是毕业到现在，我除了看到电影有讲二文，我大概知道，哦，他在讲二文之外，毫无用处。 所以你不要觉得观光系是念错科系。我只能说行行出状元啦，当然也、 啊、 当然也有念俄文念得很开心的人，现在真的是从事 翻译啊 俄文相关工作的，那当然是有、嗯、对我来说只是没有用而已。好，然后他说呢，对未来也挺彷徨的，希望今年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真正喜欢而且能够持续到退休也不厌倦的工作。 那这样蛮厉害的， 包括你的代际， 嗯， 没有一个工作是， 我觉得个性很重要哦。 我觉得太难了，是、 啊、 你有听说过任何一个人他在工作，比如说他工作了50年，他依然热爱到他不会厌倦？有，我觉得日本有这种人，很常听到。 日本有啊， 日本的什么老爷爷啊，他觉得哦、嗯、这份职人精神他很爱这样子。 对， 可是在台湾，哇，职业倦怠大概2个月就开始了，不知道为什么， 应该是年纪的关系吧。可是我们有一些长辈好像也是还是蛮厉害的。 没有啊，有些长辈他虽然就是热爱自己的工作，但是有也是蛮想退休的，有时候也会听到他们喊累啊，说哦不想干了啦，哦公司这样哦， 拎起来拎起来啦， 啊拎起来啊，好大啦，诸如此类的。所以呢、嗯、希望你可以努力的找到一份你真的非常热爱到极度，然后薪水又很好的工作。 嗯， 很棒。另外一个留言我就不想念了，它是个广告，它就祝大家有好心情。就这样，以上就是今天的哦哦哦哈利路亚。 等一下啦， 是这样干嘛？他要换衬乐是 不是？不是啊，他要再 Q 一次。 哦，要一次哦。 对。 I can't believe it.、 Yeah! I can't believe it.、Yeah! I just can't believe it. Yeah, 玛丽姐姐上来了。 I just can't believe it.I just can't believe it. 好了啦， 好，可以把它关掉，吵死了。玛丽来直播了，我跟你讲，我真的要告状。跟了我做节目10年有余的你，跟你也大概有1年都在这儿，你们居然不知道节目的流程，你们到底在干嘛？过得太安逸了是不是？ 平常放太松， 对我们好松哦， 武松。 啊，不是，是平常太紧了，在这边想放松。 来，不要开黄腔，我要叫你老公进来咯。 不是，我是认真的、欸。 我要叫你老公进来咯。 我刚讲是认真的、欸。 大家想不想看？ 不是，我说 海王子进来。 我平常工作很紧绷了、哦，然后来这想放松。 哦， 这太松了，所以有时候东西不知道在哪里。 怎么太松了？ 你才开黄腔！ 可恶，肩颈太松了。 哼。 好啦， 好啦，到哪了？ 不闹大家了。 嗯， 如果你们想要 call in 进来的话，0223639955，我现在是看不到有没有电话，因为我被挡住了。 No。 好，那我们就来先听个歌好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好啊。 我们来听这一首，你想放什么？ 唱不完的副歌。 好，这来自苏建信，唱不完的副歌。 总说人有梦想要追，这个理由我无言以对。你想走我不会再靠背，顶多唱歌配合些泪水。我说过可以一起撒野，唱不完副歌不算干脆，就逞强流汗自由更痛，海水是天空的天空。为你唱过的歌 好，既然没有人打电话进来，来分享一下最近我觉得很奇妙的事情， 请说。 就是呢，自从 怎么了？ 那个新闻播报了 你的蛋糕， 我的蛋糕之后订单不是就大增吗？ 暴增。 然后来订蛋糕的人当然也就变就是很多嘛， 当然一定的。 因此呢，我就写了一些注意事项在那个，就是如果有人写讯息到粉丝团的话，会有自动回复的这个功能，就是第一时间先回复你，就会提醒你说，哎，你要订，如果你要订蛋糕的话，你可能要 有这个信息，我要跟你学。 有吧？有啊，有啊，粉丝团有这个讯息啊。 那我最近 也需要，对不对？因为你没办法第一时间回的话，系统会先帮你自动回复。 对，不然很多人就说为什么都不回我们讯息。 呀呀呀，然后呢，然后我就会在上面写说注意事项，比如说你要订蛋糕，你的订购流程就是1、2、3这些步骤。然后呢，我同时也会在上面 announce 一些新的讯息，就比如说二月份订单还没有开放或者怎么样，诸如此类的。然后呢，在订购须知里面，也就是置顶文章里面，其实写的都非常的详细。可是我告诉你，不看的人他就是不会看。 没错，我也有这个困扰。 好烦欸。 你写得清清楚楚再清楚， 他们还是要再问，他们就是不看。 因为他们不放心。 不是不放心，他们就是不看。 我只能用他们不放心。 不是，他们就是懒。他们就是懒。 懒我只会不开心而已，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不放心，想要 double check 500次。 因为会讲他们懒也是五马力先讲，把责任推开。 玛丽姐姐。 玛丽就说他们就是懒，没别的。他们就是不想。看，然后今天我就在跟我的朋友聊说，就是我们要重新设计那个，因为我那个蛋糕的盒子外面的东西，就是一些订购 标签或者是什么 标签什么的，就是我要重新请他帮我设计。然后呢，我就要印一份印一个贴纸，就是以后都会贴在盒子外面，就是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你应该要怎么样把蛋糕从。要写这么多字在 上面，嗯，这样子，还是说我们画一个图，就是图示告诉大家这样子去拿蛋糕或是怎么样？我说千万不可，慢慢不扣。 为什么嘞？ 因为他们不会看的人就是不会看，真的就是不会看，他 连图也不看， 他还看不懂呢。 哦，他可能又在跟你 double check 500次哦。 对，说哎，你这个图啊， 你这个图是要斜的拿还是90度的拿？ 是要转蛋糕盘 80度的拿， 还是转整个盒子哈？还是我自己要旋转跳跃？我还闭上眼哦。 哦， 倒着拿。 这蛋糕哦，就做不憋呢。哦哦， 不公平哉呢。 哦，所以我跟你讲。荒唐的人他就是看不懂。 太荒唐。 你画 太荒唐了啦。 四格漫画他都看不懂。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宁愿写得非常的详细，我宁愿写500字的作文在上面。我已经清清楚楚告诉你一字一句，你不看是你家的事，就跟我没关系。所以呢，我讲这一长串主要是想要奉劝大家，如果你去任何一个网络商店或者是 anyway 就是任何一个人家已经写出来的资讯，大家就是花点时间看一下， 真的你可以先爬文啦。 你知道读书的时候，其实老师很讨厌学生不做功课，嗯，或是不先预习，或是完全不先念，你就去把那些无脑的问题问老师。 问老师，对， 我课本上写的清清楚楚的，但 或者是我联络簿上就写的清清楚楚的， 你不看是不看，你还拿来问我，那老师就会生气。现在老师在讲，你有没有在听啊？ 老师我还是听不懂啊。 没有啦，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多有点心嘛，你知道有时候比如说、 啊、 不只是我其实我觉得我还好，嗯，因为我时间也挺多的，但是有一些小编就是粉丝团的小编们，嗯，他们真的很忙。 夜光大帮手真的很忙。 夜光大帮手也很忙，或是其他的比如说更忙的一些网站啊，他们那些、 啊、 哇塞，他们真的是我留言留就是讯息回不完了。 你知道我之前就是前两天我就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写了一个99加终于变成零的时候，我心情有多开心。 99加变成零是什么意思？你说那个数字、 那个讯息上面就写99加， 就一封两封三封四封，然后 99加 99 加就是你，对，你完全就是你也不知道尽头在哪里，然后好不容易从99加变成零的时候，我真的是喜极而泣，差点就是 什么粉丝团倒了，是不是？ 不是啦， 喜极而泣了。 我喜极而泣，就是哦，终于完成这些任务了， 狂贺！ 这些人 感谢感谢， 这些人眼珠子真的很硬， yeah! 所以呢， 自嗨。 所以呢，大家有标签就请看标签， 真的。 然后出事了不要怪别人，或是有一些资讯明明就写得一清又二楚的，麻烦你们就是睁大眼睛仔细看喽。嗯，就是这样。我只是要讲这个，没别的，因为说发生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他们不仔细看。嗯，多用一点心，人生更美好。 真的， 虽然也有可能人生不会美好，但就这样嘛。嗯，我们现在广告休息一下，让大家缓和一下这紧张的气氛，然后我们再回来，我们再继续紧张的气氛。进广告， 间谍放送。 疗愈因为这个复杂世界而感到疲惫的每个孤独灵魂，韩国最具代表现代摇滚乐团 NEO。 在黑暗中发出光亮的声音，唱出诗句般的乐章。 换手机出国玩，换手机出国玩，哦，好难决定哦。 别想了，现在买 Xperia XZ 正是时候，买就送时尚旅行套组，再抽北海道、东京、大阪、福冈、冲绳双人游机票。 Xperia XZ 游够赞 ！Xperia 超越每一种想象 ，Sony。 台湾彩券头奖2000万的刮刮乐来喽！三个头奖2000万，还有300个100万，2000万开运发财金刮刮乐，一年只有这一次，限量发行，快去买，太慢就买不到喽！ 新年要开运，就要刮刮乐。 挑战自己，你敢不敢？超越自我，就从 Spartan Race 开始。大中华首度举办 Super 超级赛 ，Spring Super 双重体验。5月20就在高雄 ，VVIP VIP 其他优惠1月12号开始，活动卡抢先报名，限时限额，错过一定后悔。 下周飞碟快红心为你介绍华语乐坛创作新女生郭修玉。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爽。 10:36，我为什么每次进回来我都要先深叹一口气？ 为何呢？ 因为你现在还在那边， 因为你们俩真的太吵了。 还好啊。 好的，10:37，欢迎回来新闻点一点，我是乔治， 我是夜光奶奶，还有 串串、 猫猫、 猫猫、 猫猫， 什么啦？ 摆渡人， 摆渡人啊！ 你有看吗？ 没有。 好，没关系，我们下一个。 好， 哈利路亚了。 有人要哈利路亚吗？你的 APP 上 很多人呢。 APP 上有谁要说什么吗？ 大概有500个吧。 那你要念。好。 怎样？ 找到没？ 有了。 好。 陈昌敏说：“我要哈，拜托别大姨妈痛，谢谢。”开始在长荨麻疹，已经知道大姨妈要来了。原来你长荨麻疹的时候，就是 MC 要来了。 好惨哦 ！MC 要来还要长荨麻疹， 我觉得这个蛮惨的， 超可怜的，天哪！ 可是因为每个人体质真的不一样，所以 可是他每个月都要一次荨麻疹，真的很痛苦哎。 嗯， 祝福你平安哦， 哈利路亚。 哼，还有呢？ 还有我不会念这个，你念。 Gavin Huang,Gavin Huang,Gavin Huang, 他要哈，考研究所顺利，拜托让我上。 上 的。 上什么啊，不要再开黄腔了。 就是上研究所啊。 这集已经太多黄腔了。 哪有， 又松又紧 又 头又大。 他想要上台大。他想上台大 哦，台大， 拜托让我上 台大，谁啊？ 台大， 加油！ 学校、 哦、台大是别人啊、 嗯。台大很难，加油，努力用功念书。 干巴爹， 这个我也觉得好难哦。 这个我们两个都不会念他的名字。 马鲁可萨库拉， 日文吗？ 他是樱花妹，马鲁可萨库拉说，请帮我们家妹妹哈 哈 哈。哈，下个星期段考恢复水准，考得好成绩，谢谢。 干巴爹， 继续啊，很好，我觉得你们俩很棒。 你在休息吗？ 对啊。 好， 我有点被疲劳轰炸了一阵子，我现在需要冷静一下。 好，那个丽华说她要哈，住院的妈妈能早日康复 哦， 谢谢。还有她的伤快快好，对，因为她也受伤了。丽华妈妈加油。再来是这个 Fly 噗噗噗 Popo Popo Popo Popo 说帮哈哈感冒症状快快退去退 吧的， 哎，你应该要讲话啊，我们讲完之后你要退或是哈这样子啊， 我不要啊，凭什么命令我？ 我 今天是主题，我 们没有要命令你啊， 我想干嘛就干嘛。 还有被签台、 欸、等等啊，你先念完这个。 希望我爸爸的中风症状不要再恶化下去，谢谢。 好，明天立刻康复，他是钢铁人， 真的。好，请说。 有寿星，现在才发现。 嗯， 首先呢是那个直播上面有一个叫做 Nancy 的女生，她明天生日，可以祝她生日快乐吗？当然可以。 然后1月15号生日的马来高，从大学留台听现场节目到现在上班每天都必听的录音档，青春点点点带来无限的欢乐，其实是有限的。 为何？ 笑，因为我们梗就是那样没了，现在很倦怠。然后呢，他说点点点真的走在潮流尖端，哪有，您过奖啦。好，他说自从18岁后时间就过得很快，想要再多抓住二字头的年少轻狂，再写错了，不是这个再。 好，会改。 这一年他换了跑道，有了新的规划，这些变化就像 Radio Bartender 的配音越接越多，然后华人女单走出广播，我变，然后强强变成一级蛋糕师傅，不是一级，是特级，只会做这个。好，希望2017年自己能够再成长，青春点点点收听长虹，要一直陪他们屁下去。然后希望玛丽用 MN 音乐教室的开头的声音祝他生日快乐，可惜他今天不在。然后他也期待玛丽马克的第二本书。嗯，另外呢，他没有写他是谁。他说1月15号是他38岁的生日，希望今年可以终结38年的单身，跟喜欢的人坐在一起， 一定可以的。 十指紧扣看完全部11集的月薪娇妻，祝青春点点点收听长虹。另外有一个是1月16号生日的人，他说年纪越大愿望越是简单，希望我爱的人和狗狗还有爱我的人都可以平安健康，也谢谢我们大家晚上陪伴他加班，让他工作时有了快乐。以上祝你们生日快乐， 太棒了。 好， App 上还有什么要留言吗？ 有，你念 这个。 你们两个文盲真的会念吗？ 会，很会。 陈志龙说嗨，我是痔疮，想要哈40岁的第一天工作顺利，还有妈咪1月18号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好棒哦。 祝你生日快乐。好了 啊，我想要拉掉让你亲上。 对啊， 快点再一次啦。 不要， 他说不能控制他啦。 Yeah. 那你不要唱， 那我求你，拜托 你， 你 不要唱，他不要唱。 真的， 对，不要唱，你不要唱，没关系。不要唱，然后就自己唱，有没有？香菱说：“我想要。” 祝你生很即兴的样子，乱接。 哈利路亚！我的小猫阿咪跑出去玩了3天都不回家，希望阿咪可以赶快回家。我想你 ，I miss you。 而且现在天气很冷。 对啊，我觉得猫咪在外面，猫咪到底是知道家还是不知道家啊？ 不知，现在因为。如果你住的是像国外那一种一栋一户的那种社区，猫还找得到自己的家。可是现在因为住公寓的大楼太多了，他们分不清楚到底哪里是哪里，他们就会找不到，他也分不清楚到底几楼是几楼。对，所以他就很容易走失。 真的，如果你住很高楼层的话， 如果天气冷的时候，你要找猫就是在你家附近的车底下，然后或者是遮风避雨的地方找，就是。 因为他想找热的地方，对不 对？ 温暖的地方， 取暖的地方或许比较容易找到。 好，然后 Mark， 这是 Mark 吗？ 对 ，Mark 说他要祝我哥哥后天断考顺利。 Jimmy 他去考清洁队了，加油！然后黄萱萱希望学测考个理想的好成绩。还有谁？ 陈浩说他想要哈小雅姐姐不要一立一休，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 对， 你也没在一立一休哦，也 有呢， 有呢， 有开始一立一休喽。 哦， 好，然后这个是 Canner， 不知道 C A N N E， 拿来 给你 C A N N E， 交出去 C A N N E。 你干嘛？你干嘛？ 卡内， 卡内， 卡内。 他要哈，希望日文快快进步，才能跟日本朋友聊天。嗨， 干巴 德，干巴德， 你是不是想说日本人啊？ 我想起来了， 怎么了？ 还有一件讨人厌的事情我要讲。 好，那就说吧。 就是居然还有人就是还不知道先下车后上车，不是先下车后补票，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你们两个混账。 不是要讲这个，我是说搭捷运或者搭捷运的时候，应该要先让人家下车再上车。 当然啊，这不是基本礼貌吗？ 先出车厢再上车。 坐电梯也是哦。 对，现在还是有人不知道不遵守， 硬要挤进去， 烦死了。 那你会生气吗？ 我会直接把他们推出去。 你不是跟他说 我不会用手推，我会直接挤出去。你不让我出车厢，我就不让你进车厢。你硬要挤出来，我就把挤什么？你要挤进来，我就把你推出去。哦， 你要进来，我就要出去。 我们会不会被 NCC 罚？ 哪有？我们在讲车厢。 对，所以呢，希望大家 坐电梯， 就是。公共的礼仪、大家要遵守，因为这样会造成大家很大的麻烦。 对、 人家已经急着下车了，你还硬要急着上车，然后大家就卡在轨道中间动弹不得，在干嘛？ 真的，我觉得这样不行，而且很浪费大家时间。 然后另外就是下楼梯，就是现在的捷运不是都很多楼层吗？你要嘛就是要走上去，不然就是要走下去。走路的时候不要低头滑手机。 哦，这个超危险，超危险的。 因为你走路，我管你危不危险，你要跌死了也不干我的事，但是你走路会变得很慢。 对，可是你知道危险是你有可能也会影响到别人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就除了他不小心自己摔下去之外，他还是会影响到别人。 对，不要影响别人，你自己要怎么摔倒，要飞扑到哪里去不干我的事，但是你这样走路会变得很慢。 对，因为你又想小心，你又想要看手机。 对，有必要 就好好的做好一件事。 走楼梯也不过就才有那么一分钟之内是有这么必要，在那个时候非得滑 Facebook， 非得回人家一个 Line， 非得要做一些什么，要发个贴图也爽，有必要吗？ 没有。 有吗？ 没有。 有还有人边走边看剧，我真的气炸了！我 边走边看剧，有够离谱， 有够莫名。你就不能哦？我跟你讲，如果你在搭车的当下你看剧 OK， 反正你坐在那儿也没事，你站在那儿也没事，但你在走路的当中你看剧，你不是自找麻烦吗？你剧也没办法好好看，路也没办法好好走，这样很不安全， 不专一， 真的好危险。 要从一而终。一次一次做好一件事。 对，我觉得对，一次做好一件事就好了。 我真的看到他们走路在看剧的，我真的很想从后脑勺给他扒落去。 你会跟他讲说不要边走边看手机，你会这样吗？ 我不喜欢跟路人讲话。 哦，好吧。 我就会一直哎。 可是巴洛克的话，你可能真的会比较， 就会出事了。 你就你会比较麻烦， 所以真的不能巴洛克。 我觉得你用说的， 你要忍住， 就是甚 至不能， 比如说 不能攻击。 那你应该我应该要怎么讲才不至于让他傻眼，或是让他瞪更小瞪熊 key？ 有没有什么可以讲一句话让他就立刻停下，然后 滚？ 那是一个字 哦，要一句话。 说会。有飞碟， 给我滚远一点、好像不能对大这大吼远一点，给我滚远一点，不行啊！ 我觉得他不会投胎， 走开也不行。 万一他如果戴耳机看剧看得很入神， 我这么大声，那也只好这样了。请你离开我视线， 太夸张了！ 看手 好了，回来，回来，回来。都唱到海外去了， 对，海外巡演， 真的耶。 所以请大家走路啊搭车啊就是小心安全好不好，不要影响到自己跟他人，就这样。我没有要讲了，不抱怨了，就这样。这小时抱怨 高音出现哦， 请你不要看手机，快点离开 我视线。好吧好吧， 我们赶快继续，你这个混账。 有谁还没趴倒？ 还有时间，还有时间， 混账！ 好了啦， 摔死吧！ 好了， 算了，不可以摔死啊，安全，安全， 安全，安全。 赖奇文希望明天段考可以顺利哦， 顺利！啊，陈浩说他想要他的新工作快有着落，一定有，明天就找到了。 对， 太快了， 眼睛张开就有， 太快 了，他还是要去面试啦。 哦，好，眼睛张开一整天之后就有。 要去面试，要先去找面试，你还是要去找面试。 好，那就 上104或上111，上那个就可以。 好，不用帮人家平台打广告。 哦，对，所以我讲了好几个啊，两个。好啦好啦，再来。这也是要找工作哎。陈小怡希望过年前可以找到投入。 哦，直播上说，直播上有人说开车也不要滑手机。 哦。开车也会变超慢。 哎，昨天刚才翻我白，是翻了一个大白眼，不是翻我，是翻了一个大白眼。 不是，因为我们真的遇过这样，就是路就是很大一条，可是前面那台车就开得超慢，然后海王子就生气，就想说到底在干嘛？然后开过去发现两个人竟然都在看手机。 一条大大路，前面没有车哎、欸， 真的是很危险，开车讲手机也真的很危险。 嗯，哎，有人说你今天很活泼哎、欸， 我今天不， 你平常是怎样？ 平常因为玛丽也懒暖，我就懒暖啊。而且今天你们搞得我好躁郁哦。 有吗？那下一个小时我们会反省。 好。 大伟说今天他 生日，哎，你们反省只要捐钱给我就可以了，就是一种 功德。大伟说他今天生日，他要玛丽姐姐祝他生日快乐，好吗？但玛丽姐姐， 你假装是玛丽姐姐， 你假装， 我没有办法，我差很多。生日快乐哦！ 差什么很多啊？你不会啊，你跟他差不多啊，差的不多。 谢谢， 你也很漂亮。 玛丽会生气吧？ 玛丽不会，她最开心了。 陈小五说可以帮我跟 凯峰 说受训加油，警戒很辛苦，受训顺利。 凯峰加油， 加油！ 哎、欸，港巴得不进 来。哎、欸，干嘛把它拿掉、啊？ 是 Happy Birthday， 是港巴得， 港巴得。 吴青青说希望牙痛可以快快好。 好， 港巴得。 我来看一下直播上面有谁说了什么。 好哦。什么？我 看 一下。 有 吗？哦， 钟镇涛叫做 Kenny B 吗？钟镇涛，哎、欸，真的是 钟镇涛、欸，哎，钟镇涛大哥吗？ 是 B 哥吗？是阿 B 哥吗？ 是哎、欸， 是阿 B 哥来了。 我不认识钟大哥，吓死我了！大哥你怎么会进来啊？大哥，大哥永远是大哥。 刚刚喊 B 哥好， 因为刚刚还在那边唱歌给他听，我神经病啊！我， 你要不要唱一下他的歌？ 我暂时想不起来。 等一下，立刻点一首歌。 I'm so sorry， 嗨，大哥好。 我们立刻点他的歌。 好，最后一个人，他是怡婷，他说他要哈他的农历年前，希望他的脚拉伤可以赶快好。 干巴爹。 赶快好， 一定会好， 好好好。 还有吗？ 还有很讨厌的人，搭捷运的时候喜欢整个身体靠在铁杆上，那种人也很讨厌。 我偶尔会靠哎、欸， 没有人的时候可以靠。如果车厢是满的、哦，你还整根放在不是？ 整根 不？打妹打妹，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起开起开，靠在整根给它靠上去，你就在那边站满整根杆子。人家手都不要放了，而且还有人更过分的是，你明明手就握着那个杆子、他还硬要靠，就把你手压在上面。 哎、欸，我有遇过这样， 是不是有够过分？ 那我就把我的手抽掉了。 我就会直接在这边蠕动，让他知道背后有东西怪怪的，没有就把他推开啊，然后瞪他一眼。 可是我就平常不会对路人这样。 可是他们太没礼貌，你也要说，哎、欸，小姐不好意思，或者是先生不好意思。 而且那我常常都会就我都会替别人想的那一种。不太会骂人， 不要替别人想，因为他们什么都没在想，他们就是因为没在想才会一直麻烦别人。 好啦，我下次知道了啦。 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去外面找一下可能就会有。 哪里？ 路上。 哎、欸，还有一个人呢，他说他是威，哎、欸，德威，麻烦一下祝我下礼拜六尾牙中大奖。好了， 没有人要哈了吗？ 关于搭公共交通工具的礼仪，真的很容易随时惹毛我。 哇哇，而且强强是不是很常坐火哎、欸、公车？ 对啊，公 车火车 公车 公车比较没有令人讨厌的状况，比较少、 哦。 除了遇到小孩子真的很吵之外， 嗯，捷运真的很常遇到啦。 捷运真的比较常，而且我真的很怕搭车的时候碰到人家的头发。 哦， 我超讨厌人家的马尾碰到我。 从你脸上扫过去， 从我手上划过去都不行，恶心死了。 我决定以后绑包包头。 个人习惯，个人习惯。 我以后绑包包头。 哎、欸，有些女生的头发就是散到人家的身上去，也是很奇怪、欸，很不舒服、欸。 好怪哦。 哦，不行了、欸，那个就让我觉得鸡皮疙瘩、欸。 嗯， 纯粹你是准备要放歌了，是不是这个架势？ 对呀、 啊，对呀、啊。但我刚才看到直播上有人说那个。就是也讨厌人家咳嗽不戴口罩那一种 哦，这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哦！尤其在密闭空间，或者他就是很尽情忘我的一直咳， 很夸张哎、欸！ 你就这样咳十分钟， 我可能就 听你模仿， 我可能会连自己都想要杀死。 汤雅希望今年年终多一点好，公车内大声讲电话倒是这有时候没有办法控制， 因为像卓欣雅也是可能会忘记控制音量的人。 不会啊，我通常在户外的时候都还蛮小声。 你在户外，如果我在中正纪念堂的这一个门，在然后你在对面那个门，你知道他还佳佳， 那是因为我看到你开心。 我不是说开不开心的问题，是你的嗓门真的是很厉害。 但我就是不需 要。如果你是歌手的话，你大概就是戴爱玲那一挂， 铁肺歌姬。 对， 铁肺 歌吧。 铁 肺八鸡，铁肺鸡。 手机最高省5000，天天送 Sharp 60寸 4K 大电视，再刮多样好礼，人人有奖哦！欢迎光临买凤。 大黑松小两口60周年，为何荣获台湾第一牛轧糖呢？因为来自于对品牌的坚持，更荣获全球10大好吃零食及10大视觉美食博物馆。大黑松小两口奶油牛轧糖有咬劲儿，核桃糕松软，娃娃酥酥脆，藤阿饼有特色。现在大黑松小两口买3包牛轧糖还送6入凤梨酥一盒，还不快来买大黑松小两口。 大黑松小两口。 您好，我是范家旅行社总经理梁廷佑，诚挚向您推荐四国丹后天桥立5日， 荣获日本观光局肯定，严选四国秘境，走访丹后半岛与伊根最美渔村，范家带您发现新日本。更多好玩内容请搜寻 VJC 或日本旅游活动网站。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告诉我这路还能挽救，让我们重新相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是相爱的余温。既然走不出，就让我再逗留片刻。 哎，塔罗那个 你们认真做节目可不可以？ 可以啊，我们在找那个塔罗的世界嘛。 11:05，欢迎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乔治。 你是谁？ 我是夜光奶奶。 嗨，我是春春。 这个小时呢，是我们的这个强强的塔罗世界 来了。哎， 不是这个 傻瓜， 是 傻瓜，傻瓜。我们下次会更好的。 哎，你知道吗？ 我知道。 说就有机会算塔罗牌。 寂寞。 我知道十几年了。 真的 准不准啊？ 只会上瘾的。 你要不要自己给他算一算？ 好啊好啊，快打电话来。 023639955 23639955，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难杂症，你想要算塔罗牌的话，都可以现在立马拿起你的电话 call 令到02-2363-9955。哦， 来哦， 刚刚那串台词怎么这么像购物台啊？ 有吗？ 如果我再激动一点就会变购物台。 哦，好吧， 如果你现在想要订购想要算塔罗牌， 强强蛋糕， 请立刻拿起你的电话拨到02-2363-9955，你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是不是？怎么了， 玛丽 姐 姐 说， 跨 海跟我说什么？ 超帅的！ 天哪，这谁好帅？再来自拍一张，就在。 你可不可以理一下听众？ 干嘛？又没有讲话，现在还没有讲话进来啊！ 哎，我帮你先调那个秒数啊。 不用哦，对，这样我会变很蠢啊。 五秒要定格，有人五秒要定格。 因为我们电话有一通。 哎，有了，直接接上来吗？ 直接接上来吧，上来吧。 Come on， 来哦。 嗨，你好，你是谁 ？ET。 ET 你好 ，ET 想要算什么？ 算投入。 投入。 哦，对 ，ET 刚刚有说他希望 找到投入，因为每个公司都跟我讲，哦，你等候通知，然后就一等等五年。 等五年太长了吧？ 每家都这样，一家一家的等。 你几岁啦 ？LKK 的。 LKK 是几岁啊？ 49年次。 几岁嘛，我数学不好啦。 哎呦，人家不想说，女生可能不想说、 啊、他都已经说49年次了。 55岁啊， 55岁还好年轻。 然后57，因为现在国外有一本书说台湾退休的太早了。 嗯， 问题是台湾老板不这么想。 嗯， 所以恶性循环啊、 嗯、 因为我们 no money，所以就会造成景气低迷啊， 嗯， 对不对？ 是恶性循环。你说的没错， 你一直用外籍的人进来打工，然后抢走我们的工作， 啊、 然后是不是恶性循环？ 哎呀，哦，对，是。 你是老板，我就会揍你。 嗯，好，所以你 想要、啊、你不是要帮我算吗？ 对，我正要帮你算，我正要开口了。 嗯， 所以你想要算的就是什么时候会找到工作，是否 ？Yes。 好，那我们就来。你知道怎么算塔罗牌吗？ 都好像是什么左三， 我们总共有22张塔罗牌，你可以从左边或从右边数过来第几张，这样抽牌。 哦，要抽几次？ 抽一次就可以了。认真想着你的问题， 好， 诚心诚意的， 嗯哼， 想一张，选一张牌，好不 好？从右边算过去，第七张。 右边算过去第七张，一、二、三、四、五、六、七。 是什么？ 你抽到正位的女祭司。 女祭司 啊，找工作这件事情难呐、 啊。 怎么会这样？ 就像你讲的啊，景气不好，恶性循环，大家都想要用便宜的人，大家都想要用年轻人， 嗯， 大家都想要新鲜人，就是那。 可是我们没有调薪水啊。 但是大家不是薪不薪水的问题啊。假设大家都是领22K 的话，那一个20岁的跟一个55岁的人，他会比如说20岁又太小了，25岁跟55岁的人，他会先选哪一个？ 对了，没错。 对，这个是很现实的考量、嗯、这不是大家能力好不好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条件，他们一定会 大部分的人啦都会以年龄为优先，所以不代表你不好， 对， 不代表你不优秀，但他们就是会挑年轻人，就这样。 问题是说台湾年轻人就是太少了。 嗯、啊、会吗？ 会啊， 我觉得年轻人好多、哦、他们好烦、啊、没 有，因为如果说老的跟少的比例来算的话，老的比较多 啊。那当然啦，是啦， 这是政府统计的，不是我说的。 是啦，如果是这样比起来的话是没错。 对啊，啊每个人都要抢年轻人的话一定会有一些空缺出来嘛。 嗯哼， 那就给我们去塞一点缝啊。 嗯，可能要是看各种比较不同的工作类型吧，比如说超商啊。 没有，现在超商很难进去哦，也蛮低迷的。 我是说譬如啦， 嗯哼 哼，啊，或是一些餐饮业啊，或是素食业啊、嗯、就是不一样，或是服饰业啊，诸如此类的，多去多方尝试，应该多多少少会有些机会的。 嗯哼， 比如说像那个胡须擦，他们就很欢迎二度就业的人啊。 我记得餐饮业好像都还蛮喜欢就是二度就业或者是妈妈型的这种。 对，尤其是、 啊、 我为什么会特别讲胡须擦这个餐厅 为何呢？ 因为它里面大部分他们就很欢迎，它上面就已经写明了很欢迎二度就业，然后也有一些店里面的确都是婆婆妈妈们、 嗯、 非常亲切。 对啊， 非常，你就会觉得我虽然是去一家便当店或者餐厅吃买东西吃，但我感觉好像就是哎、嗯欸怎么有一种妈妈的感觉？哎、欸，你要吃什么？就是很热情。 对，虽然那些工作可能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还是蛮多妈妈是做的还蛮开心的。 而且有些、嗯、其实有些爸爸不是妈妈，不是爸爸妈妈，有一些长辈们其实待在家里面很无聊， 对、 没有工作或是平常没有事情做的话很无聊， 他想去交朋友， 在那边对他们会在那边交到朋友， 对啊， 我觉得蛮开心的。或许你可以往这些方向去试试看。 有啊，我这两三年就朝向餐饮业，可是他们也是一样要年轻的、 嗯、哇，那风向又变了，可能只有某几家店的店长他们会。 可是我觉得自助餐店还是蛮多喜欢妈妈的耶。 哪一种自助餐？ 就是一般的自助餐店、 啊、哦，你说的是路边的那种自助餐、 啊、路边、 哦、 它 也是 有， 也是在 有店面的那种、 就是、的对啊， 比较不像饭店里面的那种。 哦，不是不是不是， 饭店比较难，真的 饭 店 可能他是真的是希望你那个年轻啊，因为他们可能要端盘子或干嘛。 越是企业型的越难。 对啊、嗯， 因为我曾经去麦叉叉，他就不录用。 哦， 那 嗯， App 上面有一个周小丸，他说他是在超商工作，他说很多职营们是很欢迎二度就业哦、 嗯， 但是因为超商真的要学的东西比较多，因为现在超商真的做太多事了。 嗯 嗯嗯。啊，因为他，是因为他们里面的工、嗯、学生嘛，因为他们工读生就是学生，他就阿姨阿姨，我们公司有缺人，好、哦，然后我就写履历表，他说这是我们的老大，你跟他谈， 嗯， 谈了之后叫我等候通知，这一等不得了了。 那你打电话去问了吗？ 啊， 你有打电话去主动问吗？ 然后我常常去他那里喝咖啡啊，甚至于就跟妹妹讲啊，我说妹妹，你主管怎么说？他说大概是 没 有希 望， 对， 嗯，好吧，那就加油喽， 对呀、啊， 继续找喽， 好， 好不好 ？OK， 谢谢， 拜 拜， 拜 拜。哎呦，老实说，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去就业，然后雇主都会嫌他们不稳定，很爱跳槽，然后草莓族不负责任，但你们 抗压性低， 对，但你们换个角度想。这些想要二度就业的婆婆妈妈或是叔叔伯伯们， 嗯， 他们稳定性高，你也不用人家，你在讲什么？ 这不是蛮奇怪的吗？ 对啊，你想要找一个稳定性高、学习能力，或许人家学习能力没有年轻人这么强， 嗯， 但是 他们肯做， 他们肯做、肯学，然后愿意待得久、 啊， 然后也不求太多的高薪资或者有多棒的待遇、嗯，那你为什么不用人家呢？你一定要找一个年轻人，然后一天到晚骂人家草莓族，那你是不是也是自己有问题？ 嗯， 而且人家已经活了这么大把年纪了，他们学的事情肯定比年轻人还多， 对啊， 懂得道理一定比年轻人还多， 嗯，经验丰富， 多给人家一些机会不是一件多难的事嘛， 嗯， 对不对？0236399555，我们现在听一首歌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接听你的 calling。 这首歌呢来自 Boxing， 不简单。 简单越令人渴望，能给多少？ 少时间呀，能给多少选择呀，想起最后的夜晚，忘了悲伤的浪漫，静静躺在我身旁，却静静不说话，微笑了，甜蜜了，浪漫了，短暂的时光，梦见了，手牵了，带着我大声许下愿望。 葛莱美奖最佳混音单曲 Non-Classical 得主，电音教父 Tiesto 暌违七年再度来台。 前进2017年，安全是最好的起点。奥迪 Open House 空前盛会，预约新春健检，启动一整年的安全。2016年12月19至2017年1月26，提供您全车系免费安全检查及原厂零件88折优惠，消费满额送好礼，再抽独享 A4 六日游，请于三天前致电奥迪全台服务场预约。 Sony 70周年庆，一路有你，感动有礼。 即日起至2月12日购买 Sony 指定商品，上官网注册，周周抽 PlayStation VR 豪华全配组，抽奖机会可累计，越早买中奖机会越高。 还有还有，买 Sony Bravia 电视、剧院等指定机种，就送22寸登机箱、特立尼红收纳椅凳、不锈钢隔热杯组等70周年纪念好礼，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妈，今年过年就送点健康的坚果吧。 哦，要选哪一家？ 要选有安心履历的万岁牌坚果啊，原料及检验资讯清清楚楚，让我们吃得健康又安心。现在还有桶装和坚果礼盒哦，送礼最大方。 嗯，过年送礼选万岁牌就对了。 大家好，我们是 HTJ。 转身离开，怎么感觉都可爱，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温馨点歌区，我是乔治。 不是温馨点歌 啊，对不起， 是塔罗 世 界。 我还讲得很顺。 我是夜光奶奶，还有 春春。 这个小时呢，帮你算塔罗0223639955。今天很反常哎，今天call in电话好少。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边太热情了，所以大家都不敢打进来吗？ 我不知道，平常call，不是平常塔罗calling很多， 真的， 还是 都满线。 为什么？大家不知道电话吗？ 怎么可能？ 今天要塔罗， 塔罗。 那如果不算塔罗，大家要干嘛呢？ 0223639955，来哦。 也好， 干嘛？ 那既然大家没有要打电话进来的意思，哎呦，才刚讲完就有电话了， 哦、来了。 哎呦哎呦， 生意上门啦！ 哎呦， 来哟、 哦！你好 ，Hello， 你好，你是谁？ 我是大伟。 嗨，大伟，大伟是刚 App 上的大伟吗？ Yes, 就是。嗨，我想说，你说电话很少，就马上打。 大伟是寿星呢。 小雅姐姐吗？ 不是，我是夜光奶奶。 夜光奶奶， 硬要改名字有没有？在不同节目有不同名字。 大伟 就听出来。 大伟 是 大伟，你要来算塔罗吗？ 是的。 诶，大伟，大伟， 你干嘛啦？ 大伟 是跳针， 他是算塔罗，不是、 哦、 不是测名字。诶， 不是，我刚刚看到 APP， 他说刚刚的分析有点以偏概全，他说求职工作只有一个道理，怎么样去创造自己的不可被替代性。这太梦想家了啦，有些人求职只是找一个工作糊口饭吃，对不对？ 嗯， 如果说要往这个方向讲是对的， 对呀、啊、 但是其实很多工作都找得到，其实像我们中国时报一打开，其实 一定要中国时报吗？ 联合报 也可以， 我比较喜欢 苹果， 对对， 苹果也 OK。 哎，大伟你在听广播对不对？ 是啊， 哎，你可以关小声一点，或者是关掉哦。 要关掉，不能只关小声。 对，关掉，关掉，不然会有回音。 好，我已经关掉了， 谢谢你。 嗯， 不客气，小雅姐姐， 她是大雅姐姐了， 不是？ 我明天要去，我明天要去电台。 干嘛？哎，你刚刚不是在讲分析一到一半，你在跟我扯别的、 哦？我说，不好意思， 对 啦，我说报纸打开，其实工作至少有300种以上， 但是适合 最少300。 可是你看哦，像比如说年长一点的长辈，他们要找工作，他们很多都是要都要删掉的，那删去的可多的呢。就连年轻人打开报纸要找工作，甚至打开一些求职的网页去找。条件筛选就已经把你筛到无可那个体无完肤了。 就像我年轻的时候找不到工作。 你几岁啊？ 我40。 那你好意思叫人家姐姐？ 叫姐姐？ 哦，没有，因为我在那个 家族，我们都叫姐姐。 对对对对 对。 不要把你们家族那一套拿来我这边，我不接受。 那今天是夜光奶奶， 我们这边没有 夜光奶奶啦， 我这边没有伦理道德可言。 不要理他，不要理他。 好，大伟哥 是 啊，你要算什么塔罗啊？ 我方向吗？感情。 哎呦，单身哦、 哎！他没有说他单身， 我单身啊。 他只， 我 单身啊。 但他你刚刚也是没说的，不要乱猜人家的感情生活， 不能随便说。 他搞不好已经结婚啦，正面临离婚也不一定啊。 单身哦， 没有啦，他现在是单身， 他现在单身，单身。 大伟哥单身，所以大伟要算什么感情？ 是， 你要算什么样的感情？是想要遇到桃花是不是？ 对啊，如果能遇到一个好的伴也很好啊。 你现在是完全没有对象吗？ 我没有，完全没有。 哇，怎么这样？加油喽！ 你 希望是在今年有桃花是不是？ 都可以啊， 十年后也行， 十年后哪里 太久了吧？ 这一年、两年、三年都行。 哦，真的，只要有好桃花，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是， 你谈过恋爱吗？ 谈过啊。 哦，哎，很多人没谈过。不要说理所当然，很多人真的是没谈过的，好可怕。不是好可怕，我想说，哎，我张嘴，不是好可怕。 40岁一定有谈过的、啊， 那可未必哦。 真的吗？ 有些人比较保守嘛。嗯、 对啊，有些人不 像春春，可是到了10岁才谈恋爱呢。 10岁吗？ 有够早， 有 跟我讲出来。 好，那帮大伟算一下，大伟会抽牌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大伟的感情状态如何，请抽 第一张， 左边右边。 左边， 左边第一张， 马里马里， 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国王， 国王会怎么样？ 灵性？ 不是不是不是，大伟，你现在是在拼事业阶段吗？ 我还也算呐、啊，也算， 也算。 对， 这张牌呢，就是恋爱性不高，就是你还有事情要忙。 哦， 不是一个适合谈恋爱的状态，就算有对象摆到你面前。你也不一定能够好好 忽略他， 也不是忽略，你可能会守不住。 哦，因为他工作忙， 也有可能，或是忙， 或是他有梦想在忙， 或是有别的事情在忙，然后对方可能就有、哦、颇有微词，那可能就留不住啊，就是这意思。所以你是一个准备好要谈恋爱的人吗？ 我， 嗯， 其实也还没有啊。 你看吧， 就是遇到了。就会谈，没有遇到也没有去特别去找或是强求了。 因为现在这件事可能不是你摆第一的位置， 嗯， 感情这件事情可能不是， 嗯， 是没错。 可是其实也很少人会把感情放在自己的人生目标第一位，就是随时。 玛丽姐姐说她今年就是要以谈恋爱为第一目标 啊。哦。那也有可能，可是有些人状态就不是随时可以谈恋爱的状态啊。 嗯， 对， 因为如果工作 忙碌的 就没有办法 呀、yeah ， 好吧。 所以把自己调整好到适当的状态，有人有缘分 再就 来 了，就出现了。 明白，谢谢你们。 等 一下， 哎，干嘛？ 小雅姐姐，夜光奶奶， 请说。 我明天要去电台。 好哦，你要领你的卡片 你怎么知道？ 收好，已经放在柜台了哦。 好， 谁准你们聊夜光家族的事了？ 他只是想要跟我问一下。 好吧，我准许。 谢谢， 对，我们要感谢郑， 批准， 谢谢， 拜 拜， 拜 拜，谢谢你们，拜拜。 这叫节奏，笑屁啊！ 不是啊，我觉得太帅了。 嗨，你好。 喂。 你好，你是谁？ 哦，我是团队的糖糖。 糖糖， 嗯， 糖糖要算什么？ 我想要算就是考试，因为今年要考研究所。 哦，考研究所啊，学历真高。 嗯， 因为就是如果是諮商師的话， 对我来说， 因为就是政府规定，就是諮商師的话要考研究所才可以。 什么样的諮商師？ 心理吗？ 对对对。 哦， 心理諮商師一定要考研究所？ 对，他的最低学历是研究所。 我觉得这个很棒哎。 嗯。 因为很多人如果书没有念好、或是他研究的不够透彻，去当人家心理咨商师会搞砸别人的、 真的耶。 对，但这也是相对的辛苦啦。 嗯， 所以你想要知道你考不考得上吗？考运如何？什么时候要考啊？ 第一个学校是2月8号，最晚的话是3月12号。 哦， 快了耶。 好， 对，很紧张。 帮你算一个考运如何？ 考运 会抽牌吗？会抽牌吗？ 会。我心里要怎么想那个问题？ 用唱的，没有啦。其实你就想着你考运如何啊，你想知道考运啊，就是你问的问题，就这样嘛。 好， 我想要知道我的考运如何，然后就抽一张牌这样。 好， 你要抽第几张呢？ 嗯，右边第三张。 右三，一二三， 麻利麻利， 轰！ 你抽到逆位的星星哎、 欸，逆位星星是什么？ 希望有点浮动，要这样讲好了。希望有点浮动，也不能说渺茫，但希望浮动。那这个浮动的关键就来自于，被动式的浮动。怎么说呢？不是成绩好就一定上得了。 哦， 嗯， 就是被动式的浮动。对，有些人，如果你考全出，现在不是很多考大学的，比如说他满级分还干嘛的，他一样落榜。这就是被动式的浮动。 哦， 对不对？ 嗯， 也许你的分数很高，但就可能卡在某一个地方，你上不了。 嗯 嗯， 对，所以但这也不是一定，这不是100%，只是在浮动而已。所以你要怎么样？准备的更周全，或是去多参考前者的意见，怎样比较容易上得了？ 嗯哼， 那就以那个方向去准备。 好，因为这个本来就很难，因为都是快要就是200-300个人去考，个位数的人数、 啊、哦，那个录取率很低就对了。 嗯嗯，所以希望有点危险，加油啦！ 嗯，好， 拜拜， 加油！ 谢谢强强，还有小姐姐， 拜拜， 拜拜， 拜拜。 0236399552363995，刚刚一号召，现在电话都满线啊！你们真是 太热情了，太热情了， 这是一个哼。 你不要按那么大力好不好？ 好，嗨，你是谁？ 嗨， 你好，你是谁？你好，你是谁？ 我是小金。 小金，小金 ，Hello。 是。 你要算塔罗吗？ 我要算今年的运势。 今年的运势。 可以吗？ 可以啊。 谢谢。 那就这么简单的话，你就直接抽张牌吧。 右 九，右边第九张吗？好，就是2017年的运势还是鸡年的运势？接下来是鸡年，没错。 对，没错。 哦，好，好， 应该是鸡年的运势吧。 Anyway， 反正就是这一段时间嘛。 嗯。 右边他说右九， 右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麻利麻利， 你抽到逆位的女祭司。很多事情都提不太起兴趣，然后积极度不够，那就要想办法多让自己投入一些热情，对事情 热 情 passion 热情，做事情都积极一点，不要怪东怪西，怪罪别人是最讨厌的一件事，有时候都是自己的问题，要多反省自己， 嗯 嗯，这是你今年的目标啊，那就这样了，拜 拜，辛苦了， 不会，谢谢。啊，真有礼貌。 嗯， 下一通，春春给你选 ，Go， 会不会选到你的？ 我来按， 会不会选到你的桃花？ 桃花、哦、来哦！ 啊，那我不要按， 那也不要按， 按下去就要跟人家谈恋爱哦，不管对方是谁，你要告白，不要放那么大声，给我把陈月拉小声。 我的手现在就只是在飞的上面，他不要按， 真烦。嗨，你好。 嗨， 嗨， 好开心哦！ 你是谁？ 我是 Vivi。 Vivi， 嗨 ，Vivi。 Hello。 嗨 ，Vivi，Vivi 要算什么？ 我想要算感情的部分。 不用算啦，就跟阿春在一起吧。太大声，不要一直把侧面给我放大，烦。你感情怎么了？ 最近有在吵架的部分。 吵架、哦、 对啊，想要知道说这个段感情是 什么什么春春你说什么哦，他说分手了、就是、分手跟他在一起了， 你好无赖我。 分手吧你们， 等一下等一下， 分手吧， 不是这样吧。 好，吵架吵什么呢？ 就是沟通上会出了一些问题。 那你想算什么呢？ 都可以，就是只要感情都可以知道。 不是，你要有一个问题啊，大姐。 问题吗？就 你要有一个想要问的东西啊，比如说啊，不用比如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要有一个确切的问题，你不能大方向的乱问啊。 嗯。他是走到最后的那个人。 你说走到进棺材是不是？ 等一下， 我愿意为你倒死。怎么了？干嘛？因为 怎么一直偏呢、 啊？没有偏啊，走到最后不就一起白头偕老，一起 好， 蛮正面的、 啊。对啊， 走到死也带那个老爸， 不是吗？ 好是， 我想是不是很实际？不然 你 们走，不然走一辈子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你告诉我。不就一辈子走完吗？不就完了，完了就是这样啊。 好了，你问题是什么呢？你问题， 他的问题就是这个人是不是可以让他跟着他走一辈子？ 哦，好哦， 感情上面的一辈子，不是生命上面的一辈子、也是啦。好，你会抽牌吧？ 会。 那就请抽一张咯。 那我要就中间那张。 22张除以2，请问是多少呢？ 22除以2是1。 22张牌就没有中间那一张，因为是整数啊。 哦，你刚刚自己说除以2的 啊。对了，你算的也是没有错。好，所以你再选一次吧。 没有那张吗？ 22张牌没有最中间那一张， 那可能就没有走到， 因为它刚好分两边各11张， 可能就没有走到最后的那个人 哦。算错。 怎么会这样啊？ 再给你一次机会。 哎呦， 9张 啊。什么？ 左边第九张， 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究竟能不能走到生命的尽头？ 好紧张哦！ 是什么？ 都要过年了，超不吉利，在干嘛？你抽到牌是逆位的恶魔。 好，那这是好的坏的呢？ 很危险哦，你们很容易为了小事 情 闹分手。 哦， 好 准哦。 就跟你讲，春春才是首选，你又不信， 交朋友喽。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这个人好好走下去的话，就要走在人行道上。我在讲什么？你就要好好的沟通。你自己也点明了问题所在，就是沟通不良。那如果都会一直为了小事而吵架的话，那根本就也不用谈到大事啦，对不对？ 对， 是不是？ 是。 那如果？真的都一直为了小事吵架，这种情况一直都没有改善，那也就真的不用硬要在一起了。 嗯，对。 好好考虑一下，如果真的想要认真交往，想要好好走下去，自己要改变，或者是让他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好， 加油喽！ 谢谢，我觉得我很 lucky。 你超 lucky 的，春春送给你，春春给你，你今年的红包就是春春。 不要挂电话哦， Vivi 祝福你，祝福你。 好啦，开玩笑的 ，Vivi 晚安喽。 晚安，拜 拜， 拜 拜， 拜。 听个歌曲，这首歌是来自 台正宵。 谁准你放台正宵？ 嗯，就是要工商服务一下喽、 我超爱台正宵。 真的 好爱你， 我真的好爱你，不必问原因，只需要做你自己，就可以让我着迷。真的好爱你，言语无法解释，有时泪流不止，有时候笑容洋溢，我就是喜欢你，天生会爱你，这是意外的惊喜，茫茫人海里相遇，我真的好爱你，如此不可思议，生命变得有意义，从认识你开始，我 就是喜欢你，天生会爱你，这是上帝的旨意，让我闯入你生命。 继续来接大家的 calling 线。 嗨，你好。 喂， 你好，你是谁？ 我是威尔森。 威尔森，威尔森。你是男生女生？ 男生。 哇哦，你声音听起来好年轻哦。 因为他很年轻吧？ 嗯，对啊。 你几岁？ 14。 哦，14。 好小哦。 嗯。 你要算什么呢？ 想要算就是断考就是会不会达到自己的目标。 哇塞，你的目标是什么？天哪，我的口气好像光宇哦。 你干嘛？等一下，等一下，你的目标不会是60分吧？ 没有，就是考前前150名啊，因为每次都是差 全校吗？ 两分啊，每次都是差一点点， 所以你就是152名那种。 对，差不多 全校啊。 就是等一 下吧。OK OK， 好，所以 这次有没有机会突破150名？ 是，也是一个很上进的孩子。 嗯， 好久没遇到这么上进的孩子了。 很棒哎，14岁就有这样的目标，很好。 嗯， 那 你会抽吧？ 会啊。 好， 帮你算一下，既然你有一个确切的目标，我觉得很不错。 嗯， 那就抽张牌吧。 右六， 一二三四，哎呦，五六，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战车。 战车是什么意思？ 战车就是战车。 会把他前面的人都打倒吗？ 不是，他是逆位的。 哦，所以。 逆位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一次准备的很用力，但是可能跑错方向，可能没有这么的如你预期。 那我知道，你现在就换个方向念书。 对。主要就是要你放慢脚步。 嗯。 先冷静的分析一下考试的作战策略， 嗯， 再去准备，不要埋头苦念，念。 哦，了解。 要聪明的念书，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嗯、因为战车本来就是勇往直前的一个一路碾过去的，那既然它是逆位的话，就代表你乱碾、乱跑、乱跑，就是乱冲、乱撞， 不行， 你就会没有方向，没有方向就容易失误，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加油。 谢谢， 不会，拜 拜。 App 上面有人说考试不能算啦，以往我 以往我的确不算考试，就是有些人会打电话进来说哈、啊、我明天要考断考了，我想知道我会不会考好。嗯， 但是你是觉得他很上进是不是？ 因为他有目标啊，他一直持续在努力，要考进前150、前120， 人家有一个目标， 人家有很确切目标在、嗯，那为什么不能帮他算？那如果你只是想说啊，我不知道我段考会不会考好，你给我认真去念书啊，听什么广播、啊？ 那就要默默把广播关掉了吧？ 对啊，我少你一个听众，我不饿死。 不是还可以边听边看吗？ 我宁愿你不行，我宁愿你考好，我多么的佛心来着。我都不用抄心经，我就有佛心了呢，蠢蠢。 好啦，好啦， 来，再来接一通。嗨，你好。 哎，你好。 你好，你是谁？ 我是 Uno。 Uno。 Uno。 嘿、hey, ，Uno 想算 打通了。 嗨，Uno 有要算什么吗？ 就是想要算一下我们店里面的新果汁会不会 畅销？ 欢迎。对。 你是做饮料店的？ 算是果汁饮料冰品店。 哇哦，开在哪儿？ 在四号公园旁边。 那是哪里啊？ 综合四号公园旁边。 不是我的活动范围。 是我小时候的活动范围。 好，所以你推出了一个新果汁，是什么样口味的呢？ 还没，是二月份才会推啦，就是我们现在还在测试，然后就是 它喝起来有什么？ 我们就是新鲜的苹果下去打，就是慢磨这样子。 会有人用不新鲜的苹果吗？ 应该不会吧？ 有可能，没有，有可能吧？放了十几天的苹果、 就是、哦， 嗯，然后新鲜，现在新鲜的苹果呢？还有呢？ 慢磨， 然后再配上我们用冷泡的茶，或是配上牛奶，就是。很新鲜的感觉的 苹果奶茶，这样听起来就是苹果奶茶， 也有 哦。好， 就是一系列的，想看看，不知道 策略会不会成功？ 对， 好，那你会抽牌吧？ 会， 好， 请抽。左边十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马里马里，你抽到的是正位的命运之轮，风水轮流转、 哦， 我觉得会不错，因为你之前的业绩好像都不是非常的理想。 寒假这一段， 嗯，所以接下来可能就会声势不错，这个销路可能会稍微会带动起来， 哇， 所以你可以不用太担心。 好，太感动 了，不用感动， 谢谢， 加油， 加油， 干巴爹， 你的蛋糕也要加油，谢谢 啊，我太累了，我，好，谢谢你 了，加过头了， 谢谢你啦，拜拜， 拜拜， 这首歌呢来自孙盛希，跟你住在一起还是什么的， 跟你住， 哦，好了，跟你住 ， 超好听， 我想过这个问题。想搬进你心里，其他烦心的都不考虑，从寂寞搬出去，跟你住在一起。我没有什么行李，只有对你的专心。 劲歌金曲，来不及说再见 ，Miss Q 约就改听。 呀、yeah, ，我记得我们遇见的第一天就很亲密，知道你会永远是我好友，在我心里，不管在哪里都在一起，那是一定。Promise I would always be there if you ever need me。但没有预计你会提早离开，还没说 goodbye 也就出了意外。你走了让我整个人生转换，从你身上了解生命多么短暂，所以不行把它浪费，而且吸引着我犯罪的香泪。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也不会懂这道理，知道已经 too late。 非常感谢给我机会能变好，让我人生的路终于颠倒，我只希望可以让你骄傲。 一生四大改变葛仲山的一生。 Cause I know 你离开了这世界，不代表我们不会有一天再遇见，你存在我心再见，不代表不会再见，就改天，就改天。 惶恐之旅真实故事 Miss Cole 葛仲山就改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阮慕华印表机小窍事。阮老师你看看，最近来应征的新鲜人怎么都印堂发黑啊。 我看看啊，这个履历是黑白裂印啊。 原来如此，可能是彩印太贵了吧。 贵是因为用雷射黑白印 Epson 世界首创原厂连续工墨第四代雷射印一张黑白，它能印八张彩色，印量更多，成本更省，速度更快，全球热卖1500万台，还不快去换。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你总是关心家人多过自己，你总是在危险发生前先做好准备，你的体贴用心 Volvo 都懂，所以 Volvo 用北欧的人文舒适贴近你的生活，用最新的安全科技守护你的最爱。我是张君宁，邀请懂爱的你感受全新 Volvo S90 的美好。 Volvo for love。 来台北小巨蛋，听最好的林宥嘉。OPPO Camera Phone 冠名赞助，林宥嘉 The Green Yoga 演唱会台北站1月7号 KKTix 开始售票。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飞碟 New World。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UFO U-Star 飞碟快红心。 大家好，我们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NP 自由引力。 我是主唱黎轩。 我是吉他手红叶。 我是贝斯手瑞泽。 我是鼓手小头。 很开心能利用这个礼拜呢，跟各位听众介绍我们 NP 自由引力以及我们的首张纯创作专辑《再自由》，希望大家都能听听我们这一整张的专辑， 在各大的数位平台以及实体唱片通路都可以找到哦。 今年我们也计划了非常多在音乐上面的企划。 是的，对，大概预计是每一季会推出一些单曲，那也希望各位听众啊可以继续 follow 我们，我们会一直有新的东西让你们看到。 嗯，我们在2016年12月的时候也发行了我们的最新单曲《蝴蝶》， 在各大新媒体平台还有 YouTube 频道可以找到这首歌哦。 呀，谢谢大家的关注，也希望未来能带给大家更多的好音乐。 上了公车招牌人山人海，你也能让自己快乐。我们活活活的色彩缤纷，总有一 那首歌反复播放着，或是今天很多课，或是老板很烦人，很多事情卡在那边，再也取消了公车招牌，人山人海里也能让自己快乐。我们活活活的色彩缤纷，总有一万种的可能，享受当当当下这个时刻，相信你能让自己快乐，给你个 high five， 给你个 high five， 给你个 high five。 因为有 Citroen， 每次开车出游都很法国。来自法国雪铁龙全车系，年前超值好礼给您高额现金优惠，再享延长保固、五年免费保养，价值最高超过300,000，入手正是时候。 新春佳节到亲友家拜年，想好要送什么伴手礼了吗？其实健康就是最珍贵的礼物哦。现代人生活繁忙，疏于保养健康，常常等到身体状况亮红灯才有所警觉。提醒大家，从体内保养做起才是全方位的养生之道。除了均衡饮食、多运动，适量的健康食品也是不错的选择。像是利用现代科技的萃取技术，将原本不容易被身体吸收的东西方草本食材转换成非常方便食用的健康食品，适合现代繁忙生活的您。例如燕窝、石泉等营养饮品，适合各年龄层饮用，补给营养，增强体力，养颜美容，是送礼自用两相宜的选择哦。春节听飞碟，体育放燕窝，祝你今年行大运。 我是陈大天。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编织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以前我用新鲜蔬果保养自己，最近我发现老协珍养生饮融合甜菜根、山楂、无花果三种植物多酚，天然无添加，是一款喝的青春露。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协珍养生饮随时补充多酚精华。80年老店，老协珍。 你这家伙， 你敢不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和自己来一场诚实的对话？ 别让失眠偷走你的梦，苦头甜头 头上心头，丢脸了失败了咬牙就 够。木棍歌手陈思伟首张专辑《你这家伙》同名主打《你这家伙》，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大家好，我是孙盛希。 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区，我是乔治， 我是夜光奶奶。 夜光奶奶继续陪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个小时的点播时间。 没错， 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小时先上网留言点歌的话呢，你可以到青春点点点的脸书粉丝团里面找到周日的 po 文，底下留言回复就可以了哦。记得留下你的昵称，你要点的歌曲排三个顺位给我，这样比较容易被播出来，还有你要说的话，就是这么简单。好的，我来看一下今天有谁要。 而且我突然发现你们那个照片都每次都会有强强不同的角度。 就乌玛丽很烦啊，一直在偷拍我。 他有交代我也要拍一张，我等一下也要来 po 一下。 而且你知道乌玛丽都不， 他都不跟你说， 不跟我说之外，有时候会让我会知道他在拍，然后他也不让我选照片，他就发了。 我就想说怎么这么多照片你都没有挑过吗？然后我就想说 他不挑的， 我待会拍了会不会被你杀死这样。 古婷无不挑， 无不挑 就是他。好，首先送上这一首短包高材，他是艾利克斯，他想要点播 Miley Cyrus 的我刚想说 你刚刚是怎么了呢？ 我想说到底要讲中文还讲英文呢？ 都行。 麦莉的 The Climb， 然后他送给他最爱的老婆，年轻的又忘记这个字怎么念了啦。 是月吗？ 不是月， 还是 我跟我玛丽没有一次想得起来。 欸，可是下面这边也有一个人是月，他就自己拼了一个注音。欸， 对，月哦，就念月哦。 嗯，月涵。 因为每次我跟玛丽碰到这个字，我们都会瞬间失忆，因为不管是看了200遍我们都还是会忘记他怎么念。 那这个名字很常出现啊？ 非常常 怎么讲？ 这脑袋是装什么？好，他想要送给他最爱的老婆，年轻的月涵，感谢他对我的照顾，尤其是在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辛苦你了老婆，谢谢你。好，就送你这一首来自 Miley Cyrus 的 The Climb。 I can almost see it, that dream I'm dreaming, but there's a voice inside my head saying you'll never reach it. Every step I'm taking, every move I make feels lost with no direction. My faith is shaken, but I gotta keep trying.Gonna keep my head held high. There's always gonna be another mountain. I'm always gonna wanna make it move. Always gonna be an uphill battle. Sometimes I'm gonna have to lose. It ain't about how fast I get there. Ain't about what's waiting on the other side.I'm facing the chances I'm taking. Sometimes they knock me down, but no, I'm not breaking. I may not know it, but these are the moments that I'm gonna remember most. Yeah, just gotta keep going.There's always gonna be another always gonna be another mountain. I'm always gonna wanna make it move. Always gonna be an uphill battle. Somebody gonna have to love. Ain't about how fast I get there. Ain't about what's waiting on the other side. It's the climb. Yeah, yeah, yeah. Keep on moving, keep climbing, keep the faith, baby. It's all about, it's all about the climb. Keep the faith, keep the faith. Whoa, whoa. 接下来呢，哈哈想要点林宥嘉的勉强幸福。我今天滑手机的时候看到林宥嘉的新闻，我才发现他结婚了耶。 啊，什么？ 你不知道他结婚还是？ 我知道啊， 但是我不知道，你很惊讶的。 对， 我不知道他，我知道他求婚，但我不知道他已经登记了。 哦，是哦。可是最近蛮多人就是一直讲丁文琪就是自曝自己是人妻，这样新手人妻。 我很少在看演艺圈的新闻，所以我不知道。 哦，没有，因为每次在滑手机， 关心国家大事啦。 哦，那比如说最近。 小英参访，小英参访， 遇水则发嘛，对不对？ 之类之类的。好， 好的。 所以林宥嘉结婚了，恭喜林宥嘉， 恭喜！ 所以上次我们在电台看到林宥嘉的时候，他就已经结婚了。 对， 可恶！ 所以你不知道他最近常常在他的那个脸书上面就会写恭喜恭喜恭喜，然后下面就会写一些字，恭喜恭喜恭喜，就好像有点那种自己在。 自得其乐， 自得，对对，我觉得有这个感觉。 早上就跟他说恭喜了，他完全不知道这回事，一直在跟他瞎，跟他瞎哈拉惨了。 其实我那天原本想跟他讲恭喜，可是我觉得是不是一堆人跟他讲，我就不敢讲。 玛丽也没讲，马克也没讲，大家都没讲这件事情。哎， 毕竟因为你们那天在直播嘛。 直播，但、哦、好了，anyway， 好，恭喜林宥嘉。他说：“哈哈说，同事说平常呢，看我总是开开心心的，但是最近状态似乎不太好，打字。”自从 K 某升职成主管之后，大家饱受摧残的两年来离职率之高啊。 哇。 一毕业总是出现他高嗓开骂的画面以及声音。真希望他可以赶紧跳槽成功。哇，有这种主管真是非常的辛苦。 可怕。 好，希望你接下来的幸福不会是勉强的。但就先送上这首勉强幸福。 记得我的生日，却好像忘了为谁庆祝。那些唱片他可能喜欢，你是否送错礼物？你问我要多少支蜡烛，还想要什么样的祝福？这蛋糕那么甜，你一定做得很辛苦。我就是爱你傻乎乎，谁在乎？因为我们一样的糊涂，借一步来，却又配合演出。所以我只能笑，不能哭。难得你不觉得屈辱，陪我一起品尝着勉强的幸福。

笑着的过，最好的朋友，有些梦不能说出口，就不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云住时空太折磨，我自作自受，最懂我，我们有始有终，就走到世界尽头。永远的朋友，祝福我遇见爱以后，不会再懦弱，紧紧握住那双手。 好，咖啡因想要点歌，他要给 EJ Girls， 又是那一群人。 哎，你又认识啊？ 就是他们很常这一群很常一起。哦， 然后就互相这样 出来点歌 ，yes 啊。 好，月涵、席三姨、彩 V、艾弗林、小雷，他说呢，只要是跟你们，就是完美的旅游。哈，京都行大顺利，可恶，居然要去京都。那就送你这首《旅行的意义》。 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飞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藏了记忆的土耳其，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才让你分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 一次一次像穿梭旧时光，加上竹蜻蜓展开了翅膀， 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 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回珍藏。 大梦想家， 冰封呢1月17、18号就要断考了，不过诶那就是两天后三天后、啊、 诶快啦 诶、yeah, 啊不对哦， 那是今天啊，诶今天16、17 明 天 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复习好啊、嗯、 什么 Oh my god， 他想要点播这首歌 Maroon 5的 Maps， 希望 你赶快复习好， 高通往高分的途径你可以找到你的 Maps。 嗯， 接下来田馥甄的 Love， 因为朋友呢，哦他是谁，他是林奕馨，他说朋友 You 最近喜欢上旅游认识的远方的中国人啊，他说啊蛮惨 啊， 远距离恋爱本来就有点惨、 哦、本来就是、嗯、 好，希望他们有情人就先别想这个，好好过年吧。 什么、啊、 来自 Hebe 田馥甄的 Love。

当然当然， 我很意外你居然放了这首歌进来，因为之前听说这首歌在台湾还没有版权，对不对？ 对，但是因为他们原声带了， 对，原声带发行了。那这是什么呢？ Yeah. 如果你是一个喜爱看日剧的人， 喜爱；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这应该叫什么？很清新的日剧，不是重口味那种。这一部片你一定非常的爱，跟之前的，我觉得它跟其实跟小孩女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 都是一些小故事， 淡淡的， 对，但是就是很轻松、可爱又活泼。 对， 这个日剧呢就是 《月薪娇妻》， 是的，日文叫做。逃跑可耻，但很有却很有用。 对，这是漫画书改编的。 漫画书改编的。那讲到这个呢，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是什么了，就是来自新演员的《恋》。 Oh, 噔噔噔噔噔噔。我觉得啊，世界上没有人 在。哎，你们舞练好了吗？ 还没。 哦。 可能大家都忘光了。我觉得吴玛丽她应该已经忘差不多了。 可是你们那天认真练习的态度让我觉得非常感动。 其实我都记得，可是吴玛丽他们一定会忘。 我不知道的，哎，那个影片现在还看不到吗？ 在大师那吧，我不 知道。哦，反正就是很认真啦。 对对对，好，那哎，干嘛？哦，对，好，没事。突然忘记要讲什么， 没关系。 接下来的天气好像到过年前都会， 终于有冬天的感觉了。 是，可是下雨我觉得好烦哦。 只要不要下雨，其实都好哎。 它要下的也不是滂沱大雨，它不是爽爽快快， 它是毛毛的， 就是那种要毛不毛，你不 撑伞也没关系。 没有撑不，它一度。毛到 哦，一定要撑伞。 它一度毛的有点大了，大毛，大毛。 好好下雨好吗？ 就是昨天下午我在外面，它有点大毛的时候，我想说好像可以不用 撑伞。那你那时候有撑伞吗？ 没有啊，因为我也觉得好像毛毛雨不太需要撑伞。 嗯， 但的确围巾啊都湿了， 太夸张。 天哪，这个大毛好像也不是很妙， 根本就不是小毛。 对，要么就是大雨，要么就是不要下。这种湿湿冷冷的天气有点烦，也是。感冒高峰区， 哎，真的哦，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好好保重。那感冒的时候怎么办呢？多喝酒，才不是， 有够离谱。 为什么会说多喝酒？因为你 现在播这首歌啦， 是来自831跟任何 奇吗？ 任贤齐的《干啦干啦》，Cheers。 干了干杯啦，没有扛着扛着不回家，拼命多久的最窝囊，全球的人最奇葩。杯子满了幸福圆满了，杯底干了眼泪也干了，兄弟还烦恼什么呀，反正有我找你呀， 我找你呀。 哦淡啦哦淡啦，哪来哪哭着就笑啦，现在笑着笑着却哭啦，快乐变得那么复杂，原来这就叫长大。那年我们背起了吉他，想做我们想做的人啊，没被看不起的笑话，怎么陪他做梦想， 叫做理想。 哦淡啦哦淡啦，哪来那么多废话， 送上最后一首歌曲，要跟你说声晚安，再会了。下周开始，没事，就是一样， 一样啊。你想干嘛呢？ 没有，下周 啊，下周好像玛丽姐姐也是会请假。 啊，管她，有你在，一切都好。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这首歌呢，送上跟你说声晚安，再会了。这首歌来自李玉玺的《玩具熊》，拜拜， 拜拜。 嘛 ？What's wrong, baby?Toy beer. Can I have a toy beer? Thank you, Mama. 记得你总是要我在身边，我不在你就会流下眼泪。每一个黑夜都会说着哼着故事，然后轻轻抱着我入眠。我出现在你笑脸的每张照片，每座你荡过的秋千。草地上唱歌转圈，一直是我最深的想念。对 的行程呢？ 那早就上网找好了。 雄狮旅游韩国京畿道， 价格亲民，入门容易 ，CP 值高。哇，还有浪漫的小法国村跟韩剧景点呢。 对呀、啊，我们就跟着雄狮旅游去韩国京畿道滑雪吧。 2015年，柴可夫斯基小提琴首奖，曾宇谦加盟环球首张专辑《梦幻乐章》，首批预购限量德国进口，再送6张书卡。炫技浪漫，曾宇谦《梦幻乐章》专辑，12月24预购，1月13日正式发行。环球。 UFO 神秘小孩，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邰正宵，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